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五，农历7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呢是晴到多云，气温在29度上下，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的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午后的话，出行请您注意遮阳防晒。预计周六夜间到周日的白天，本市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规划您的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会有一次降水天，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莫奈的光影世界，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3.0正在中华世纪坛进行中。游走在莫奈的光影中，您可知道莫奈笔触背后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展览，走进莫奈的光影世界。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莫奈特别有名的一幅画叫印象日出，现在这个画面描绘的港口在哪个城市呢？ A 法国马赛， B 法国勒阿弗尔，C 法国戛纳。 哎，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正在进行的展览，就是这个莫奈的这个光影展哈。那么这第一道题呢，就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莫奈特别有名的一幅画《印象日出》，现在，这幅画描绘的这个港口是现在的哪个城市？是法国的马赛、法国的勒阿弗尔，还是戛纳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的门票3张。加油吧，各位朋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和亚运相关的资讯。雅加达亚运会赛程已经尾声，昨天金牌大户田径迎来了收官日，中国队收获一枚铁饼金牌，陈阳赢得冠军，王青在男子50公里竞走中为中国队贡献一枚银牌。而在女子4×400米接力、男子1500米、女子1500米、女子3级跳远等项目中，中国选手都没能进入前三。 在最引人关注的男女四乘100米接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与冠军无缘。苏炳添领衔的男队从第二棒就落后，最后不仅输给了里约奥运会银牌得主日本队，也落后于东道主印尼队赢得铜牌。女子四乘100米接力，中国队在最后一棒被巴林队反超，收获银牌，而巴林队刷新亚运纪录的同时，也将金牌收入囊中。其他几支中国梦之队则把对手远远甩在了后面。蹦床比赛中，董栋在男子个人决赛中夺冠，成为亚运男子蹦床三连冠第一人。蹦床女子个人项目则由蹦床女神刘玲玲折桂。自蹦床项目2006年进入亚运会以来，中国蹦床队包揽了全部四届亚运会的男女共八枚金牌。乒乓球继续捍卫国球荣誉，在中国队提前锁定的混双金牌比赛中，王楚钦、孙颖莎战胜队友，老牌梦之队跳水队也包揽了当天的两枚跳水金牌。卫冕冠军司雅洁在女子10米台比赛中夺冠，世界冠军彭建峰则在男子1米板摘得金牌。在亚洲范围，中国皮划艇队也是一支不折不扣的梦之队，他们将当天产生的6枚金牌中的4枚揽入帐下。来关注文化方面的其他消息。教育部日前公布的指导意见透露，教育部正在积极编写修订普通高中各学科的新教材。北京等已经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省份，可以从明年的新高一开始启用新教材，最迟2022年秋季全国各地都将使用新教材，今后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将以新教材为依据。今年3月，东城区启动了雍和宫大街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截至目前，雍和宫大街环境整治一期工作全部完工。据了解，整治后，雍和宫大街沿街的部分商户将不再保留，保留的商户以老字号、品牌商户等为主，并将部分还原1960年风貌。再来关注收藏方面，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原版电影海报线上拍卖会，拍卖全球第一张电影海报。这张海报制作于1896年，是法国卢米埃电影放映厅的广告，估价4万至6万英镑。作为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一部分，2018北京艺术博览会昨天在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并将持续到9月2号。本届艺博会的作品展示包括张大千、吴冠中、徐悲鸿、李可染、叶列梅杰夫、梅尔尼科夫等名家的作品，也有吴冬梅、还有徐氏等青年艺术家当代作品的推介。艺博会推出艺博会互联网加的新模式，也举办首届艺术品拍卖节。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先来关注一个新事物，子弹短信。罗永浩投资的子弹短信推出没几天，就已经挤进了各类 APP 下载排行榜的前列，完成了1亿5000万元的融资。一键发送语音并同步文字识别，可以为好友设置历史头像、快捷回复等新鲜的小功能，让用户都觉得很新鲜。不过它任性的隐私保护条款却引发了外界对于软件安全性的质疑。子弹短信用户协议有条款表明，子弹短信研发公司快如科技将尽可能的保障安全，但是不能完全避免安全信息泄露的风险，所以无法做出任何确定性的保证或承诺。再来关注美食。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捕的时间是9月21号，比去年提前了2天，而今年的中秋节在9月24号，这也意味着阳澄湖大闸蟹又能赶上中秋家宴了。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势好，而且大蟹多，预计将占到总产量的 40% 左右。最近有调查结果显示，近90%的中小学校周边100米范围内有烟草销售店，最多的一所学校周边有5个烟草销售店。这次调查烟草销售店中没有烟草销售许可证的占 41.3%， 没有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标志的占 54.9%， 另外近1/4的校园周边烟草销售点存在烟草广告和促销，对于诱导青少年吸烟具有极大的危害。英国政府正在磋商禁止向儿童出售功能性饮料。根据禁售协议，一旦禁令生效，违反者可能面临最高2500英镑，约合22000元人民币的罚款，处罚力度相当于向未满18岁人群出售香烟。 政府人士表示，禁售提议肯定会实施，正在磋商的是怎么实施，而不是是否实施。过量饮用功能性饮料可能导致儿童摄入过多糖，从而增加肥胖风险。饮料中的咖啡因可导致儿童出现头疼或亢奋等症状。英国不少大型零售商已经拒绝16岁以下人群购买功能性饮料。啃老或许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了。澳大利亚一项调查显示，六成的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资助，帮助还贷款、支付账单、购买食品杂货等。专家认为，生活成本增加使得向成年期过渡变得更困难，但这不能为父母资助成年子女而开脱。父母持续资助会令年轻人难以理解金钱的真正价值。如果父母一直提供太多，千禧一代将来可能更不会料理财务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2018年9月3号，也就是周一，正常开馆。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将四氯乙卡西酮等32种药物列入了32种物质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目录增补的目录。至此，我国列入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达到了170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是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和管制毒品相似或者更强的效果，已经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今后本市医疗急救领域将陆续推出多项举措，让患者就诊更加便利。今后120999急救调度车将实行首接负责制，谁先受理急救呼叫电话谁负责到底。对院前急救车组人员动态、电话接听受理、急救车辆调派等全过程负责。今年11月30号前，院前医疗急救费用还将实现建立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支付方式，医保病人实现社保卡直接结算。为满足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市民出行需要，北京地铁公司对全路网各线路进行了运力优化。从昨天开始到今天，还有这个9月3号到6号，一共6个工作日，地铁将延长高峰运输时段，早高峰最大运力投放时间延长一小时到早上10点，晚高峰最大运力投放时间延长一个半小时到晚上8点。丰台区房管局发布公告，丰台区的淮新雅筑共有产权房将在今天上午10点开放申购登记，含全装修的销售均价每平米35000元，申购截止到9月15号下午5点，项目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产权份额比例是 60%。 孟京辉新作《莎士比亚和狼》正在蜂巢剧场上演，将持续到9月9号。莎士比亚和狼讲述了富家女凯瑟丽娜被彼得鲁乔从追求到折磨到崩溃，最终失去自我，真的爱上彼得鲁乔的荒诞故事。孟京辉把莎士比亚著作中的女性主义、父权、命运抉择、爱情的盲目等人类命题请上新戏的舞台。9月1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喜剧《鸟》将和观众见面。鸟作为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是一部以神话幻想为题材的浪漫讽刺喜剧。阿里斯托芬通过鸟这个载体向世人宣扬了对原始农耕社会的向往，那么也是这个鞭笞了城市生活中的寄生虫以及文明社会里的贪婪和腐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到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外国画家，我相信莫奈已经是其中之一了。要想看完莫奈的画，要走遍全世界的400个博物馆。但是现在有一个展览正在中华世纪坛进行当中，这就是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 3.0。 在这里您不但可以欣赏到莫奈的所有名作，还可以游走在莫奈的光影世界中。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呢，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展览，走进莫奈的光影世界。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聚成网的项目策划李卓。您好李卓。 你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田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朋友们想要了解这次展览的现场的情况，您也可以发送莫奈这两个字，我们就会为您推送展览现场和更多现场的情况，先睹为快。另外我们这个节目现在也在新浪微博直播，您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的音视频直播这个按钮里，您在下面选择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次展览的事儿吧。那么这其实是我们节目第二次做这个莫奈的光影展了。2016年的时候，当时正值莫奈逝世90周年，中华世纪坛就第一次有了这个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昨天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是2016年的八月十八号，好像是。所以这次呢，我们今天来说这个展览叫《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3.0》，意思是第三次展览了吗？ 对，是的。除了这个意思之外，其实从2016年到现在，莫奈已经进行了3年的巡展。 嗯， 但是3.0除了这个意思之外，还有一个全新升级的概念。 哦， 因为这次印象莫奈在光影技术方面特地聘请了韩国方面的团队做了全新的升级。还有就是增设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专区。还有充满童趣的小小莫奈特展。所以3.0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说不单单是第三次展览，而且呢应该说每一次比前一次都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哈，这个展现的方式哈。那么这个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呢，这个它并不是莫奈的真迹展是吧？所以呢因为之前呢这个田达志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给我们介绍过很多的这个展览的时候也说过，现在展览也有很多种形式， 是 有真迹展，也有这种多媒体的这个光影展。其实这种也是一种大众美术普及的一种方式哈， 一种很好的方式应该讲。 是。 因为那个莫奈的这个他本身个人比较长寿，所以他的作品呢就是高产，作品比较多， 所以我们说有全球400多家美术馆。 对，所以想要把他的作品一次看全，或者说是不是一次几次看全也很难呢。所以说这个像莫奈的收藏地方也很多，像你刚才讲了400多个馆。所以呢他这个通过这种光影的形式，它具有这种推广和普及的意义。另外我觉得对于这个印象派的作品来说呢，就是无论他这个作品的是没有明显的这种轮廓线，还是说他这种没有阴影的这种画法吧，它比较适合通过这种光影来表现。这也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展览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光影的这种展览呢，可能我们大家看到很多啊，有做莫奈，有做梵高，有等等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印象派的作品呢比较适合通过光影这种形式来反映啊，尤其比如像他这个很多作品都是同样一个构图，但是只是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色彩的这种变化，不同的色调的变化。那么像甘草垛呀等等这种，他通过光影其实更好的来呈现。 通过光影人也能够有这种，有观者也有这个沉浸在其中这种效果，能够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从这个画面上感受。如果有光影效果的话，你人站在这个光影里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哈，会很有意思，是吧？ 对，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展非常的朋友圈友好，非常的朋友圈友好，就是特别适合把那个美图发到朋友圈上。所以我们在七夕的时候现场也有做各种各样的小牌子，比如之前就有情侣在那儿拍照，男生拿着你好美，女生拿着太好笨，然后来合影，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另外这个跟光影结合其实也是适应时代的发展，跟科技做一个最新的互动，然后也很适合小孩子去，就大人小孩一起照相，留下很多美好的亲子时光。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同步落展，比如我们同步进行呢还有在苏州也做了那个展览， 其实就是可以能够全国巡展，而且不仅是一线城市，也会更多的下沉到二三线城市，做一个全国范围的艺术普及。 嗯，那么今年的这个印象莫奈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它是3.0了，跟前两年相比，肯定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吧？李卓来跟我们说一下吧，这次展览大致的这个脉络是什么样的？有分成几个部分？ 好，这次展览是根据莫奈不同创作时区的主题来分的展，除了之前说的那个小小莫奈和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这个复刻特区，还有一共有9个展区，有印象的旅程、印象曙光、曼妙巴黎、日出印象、邂逅爱情、弥漫天空、印象的色彩、灵感的源泉，还有秘密花园，就是可以看得到我们其实是根据莫奈他创作不同的时期，然后为每个展区命名，而且我们也尽量希望这个展区的名字都很文艺范儿，然后来吸 听出来了 大家。 那就是实际上是就是刚才说的是9个区，然后还有加上小小莫奈和波士顿这个美术馆复刻，一共11个区，是吧？ 对，是的。 哦，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跟我们稍微说一说。 好呀，就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展区叫印象的旅程，它就是用19世纪欧洲的火车厢作为一个现场的布置，然后墙对面还有无声的黑白电影，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感觉给大家营造一种就是我已经开始一段旅程的氛围。然后因为莫奈也是19世纪最著名的画家嘛，所以就是和时代有一个紧密的相关，告诉大家这个旅程开始了。然后再比如这个秘密花园展区，就是我们就通过光影还原了莫奈花园。莫奈花园是莫奈晚期最重要的所有创作的灵感吧，他在那个花园里面画了无数幅莫奈，所以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也希望就是尽量多的还原，然后让大家感受到莫奈的就是他为什么想画睡莲，睡莲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这样。 这展区一共多大面积呢？ 展区应该是几百平，具体的面积还真的不知道。 然后因为我记得2016年当时去看过那展览，他就布置的还蛮精巧的，就在这个区域头来回来去的这个转，但是你还能不重复， 对， 挺有意思的。 现在也是这种，就是类似像回廊似的，但是比2016年多了一些布置，比如说有小桥呀，有展板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小的地方，它架一个画架，你可以在那儿拍照，然后去画画，还有一些花什么的去来布置。所以就是除了光影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落地的布置。 说到莫奈呢，他是一个杂货铺老板的次子，生活上屡陷困境，10多岁丧母，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经济来源，2次丧妻丧子，绘画上没有任何可以援引的传统的论据。那么他为什么会成为大师？我们怎么来看懂他的画呢？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一会儿继续来和大家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五，农历7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最高温有29度，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中午前后光照还是比较强的，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双休日有出游计划的朋友，请及时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降水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洗车指数方面，明天夜间到后天有一次降水天儿，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莫奈的光影世界，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3.0正在中华世纪团进行中。游走在莫奈的光影中，您可知道莫奈笔触背后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展览，走进莫奈的光影世界。日出印象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于1872年在勒阿弗尔港口创作的一幅油画。该画描绘了晨雾笼罩中的日出港口的景象，用美妙的光的变换与运动展现了迷人的景色。作品突破了传统题材和构图的限制，侧重表现光线氛围中变幻无穷的外观，是莫奈画作中最典型的一幅，是印象画派的开山之作，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莫奈晚年深受一种疾病的困扰，是什么疾病呢？ A. 耳聋， B. 白内障， C. 抑郁症。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答对的朋友还是不少的。这样吧，我们请李卓来选出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还是不少的，先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他们3张票哈，一家三口可以来看这个展览。 好的，那就107吧，因为我们最后一天的展期是10月7号。 10月7号，107，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看。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莫奈晚年深受一种疾病的困扰，是什么疾病？耳聋、白内障还是抑郁症呢？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的印象莫奈时光印记 3.0 这个展览的一家三口的套票一份。好，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107位答对的朋友是赵宁宁，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在这个夏季的北京，有一个展览正在进行，这就是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 3.0。 在这里您不但可以欣赏到莫奈的所有名作，还可以游走在莫奈的油画中，亲身体验光与影的互动。莫奈为什么会成为大师？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走进这个展览，走进莫奈的光影世界。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聚城网项目策划李卓，以及本台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次展览现场的图片呢，您也可以发送莫奈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链接发给您，我们做的一组现场的这个图片的报道。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就可以看到现场的情况。另外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在这个左下方的音视频直播按钮中，您点击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现场的情况。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展览的情况哈。这个展览呢是以这个多媒体的形式来展出法国印象派的大师莫奈的400多幅珍贵的名作。有400多幅吗？有这么多吗？ 对，因为通过这个光影来去展现的话，它其实可以收录它很多的画，然后也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观展的人可以不说一次性都看完它的画作，但是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尤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画作都可以欣赏得到。 这400多幅真迹要是凑在一块儿的话，田老师 那可就费了劲了， 那可就费大劲了。 对， 那么之前我们也发了节目的预告哈，有朋友们也发来他们的一些微信，网友艾米就说莫奈真是最有名的画家之一了。我知道呀，确实莫奈是在咱们中国也是非常有名，莫奈他也是印象派的奠基人之一了，是吧？ 说起这个莫奈和印象派的关系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呢，这个印象派的得名就是从莫奈的这张日出印象来的，在这个1874年的时候第一次的展览之中，因为这个不被大家承认，有的评论家写了这个就是像印象派的绘画，所以这个名称也是来从这儿得来的。那么最开始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个其实是个贬义啊，对，那后来成为美术史上这样一个名称。 怎么是贬义呢？ 就是大家觉得他，因为当时还流行的是古典主义的绘画，就还是这种写实， 很具象写实的 ，对，所以他这种画法出来之后，大家觉得他是没画完，画成一半就拿出来了 ，所以只能是个印象哈， 只能是个印象，所以印象派这个得名和莫奈的这个作品是分不开的啊，日出印象就这张作品在这次展览之中应该也有体现。那么另外呢，莫奈呢对于印象派呢是非常坚持的，就是在印象派的这些主将里边啊，这个像马奈呢，他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印象派的，被后人尊称为印象派啊，他自己是不承认的。像雷诺阿呢，他中间有十几年大概是画这个古典主义，后来是开始是画印象派，后来中间转型，后来又转回印象派，因为印象派后来又大放异彩了嘛，那么像巴黎一共举行过这种8次的这个印象派的画展，全部参加的那个人呢是那个毕沙罗，但是莫奈在其中认为其中有3次是有悖于印象派的初衷的，所以他并没有全部参加，因此莫奈对于这个印象派的这个坚持，也可以来说是他对印象派的重要的一个贡献，另外呢，就是印象派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在美术领域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印象派的美术，可能雷诺阿呀，像这个德加呀、毕沙罗等等啊，这个经常能够看得到。那么印象派其实还有印象派的音乐，比如像这个德彪西的这个春天，弦乐四重奏，这个法国的那个作曲家拉威尔，还有印象派的文学，包括这个古斯塔夫法尔克的这个诗歌，还有龚古尔兄弟的这个小说，印象派的小说，印象派的摄影还有印象派的电影，特别是像这个德吕克，这大家都知道大师了，也是拍的那个狂热，所以整个印象派实际上是西方的一场这种文化思想艺术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解放运动。那么莫奈的这个绘画对于其他的这种艺术行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呢，这个印象派和莫奈这是密不可分的。 是一开始呢，大家就是刚才您说的也未见得是一个褒义词，说他们是印象，但后来人家艺术家就结成同盟说了，没错呀，我们就是印象派啊，是吧？ 是， 反而是成为了艺术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了哈。 是 啊，那么之所以呢，这个莫奈有名，因为他的这个日出印象这幅画，刚才您也说了，他是印象派名称的这个来源哈。那么网友丁楠楠说，莫奈也算是在世的时候就成名了吧？ 因为田先生来我们节目也很多次，也有很多这个艺术家是生前不太有名， 生前不太有名，对，最典型的就梵高嘛。 对对对对对，那莫奈他应该算是这个在世的时候算比较有名了哈。 他是晚年嘛， 晚年 成名了啊。 对 啊， 你这长寿还是有好处。 长寿有好处，对， 作品多，然后逐渐就被大家认可。也给我们来说几幅莫奈著名的这个作品吧。 我觉得莫奈的作品大家欣赏的话呢，可以分成四个时期来看。最早期的像日出印象这种啊，它是这个受到这个英国的那种水彩画，普法战争期间呢，这个莫奈曾经到英国去待了几年，然后这时候就学习着英国像这个特纳啊，像康普斯泰尔，当时流行那种水彩画的风格，所以这个早期的这个莫奈的画像日出印象，我们可以结合这种英国的水彩画来看啊。那么其实之后呢，他进入了这个对于印象派的一个探索期吧，我们讲就是特别典型的事，就是画那个甘草垛，盯着一个甘草垛不停的在画，然后用同样的方式来尝试，而且那个时候画了很多关于像威尼斯运河呀，像关于水的这种，因为水对光影的表现是非常敏感的，那之后呢，他就进入他印象派的一个相对的成熟期，比如说像画的那个舍拉扎尔火车站啊，就那一系列七张照片，把那个火车站当时火车进站时候的那个烟雾啊，包括火车中那个。大穹顶啊等等，就是通过印象派的方法来绘画出来。那个时候他已经进入了印象派的一个就是成熟期吧，我们讲。包括他在那个莫奈花园里边画的那些这个系列的这种人物静物等等。最后一个时期呢，我们就不太好，我们把它称为自由期吧，创作。就是他晚年的时候，刚才我们第二道题里边也提到了，他有一种，我就先不剧透了啊，所以 有一种疾病。 对，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就出来了一种风格。那这种风格之后呢，这种风格我们认为它是有点像张大千晚年的那种泼彩，走入了一个自由境界。所以基本上可以通过这四个时期来看他不同时期的作品。 那么刚才呢，田先生也说到了，从四个时期来看莫奈的作品，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展览上有他400多幅作品，所以我们想知道是不是这四个时期的作品在这里都有呢？ 对，其实这个四个时期的作品还真的都有，因为我们这个展区是按照莫奈他的一个人生发展方向，就是轨迹来做的。比如说，第二个展区是印象的曙光，其实这个展区就能看到他更早期的一个作品，就是他刚刚画漫画时候那时候的作品，就还是不成熟的时候可以说。然后在这个讽刺漫画的时候，还有一个对他非常有影响的作家，就是不丹，然后他是那个让莫奈从漫画走入到画风景画的一个重要的作家，重要的画家，所以我们也有对他的画的一个展览，就是希望从各个方面都去让观众可以更加了解莫奈，给他做成一个比较立体的人物形象，就是他的前世今生我们都尽量的希望帮他做还原。然后比如说他曼妙巴黎的时候，还有就是讲的他进入大学接受传统艺术教育之后，他进入到了夏尔格莱尔画室，那个时候他也认识了很多他的艺术家朋友，就包括刚才田先生说的雷诺阿呀，马奈呀这些，所以这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可能不是他作品重要时期，但是对他人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包括 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艺术家一起， 对， 是的，然后还有那幅特别有名的日出印象，就放在我们的第四个展区， 这得专门做一个展区吧？ 对对，日出印就叫日出的印象啊。然后还有第五个展区，就是刚才田老师说的，他那个非常就是比较成熟的时期，圣拉加尔火车站。当然，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好像还特地请站长帮忙，是停了火车还是什么？ 因为当时的火车对于当时来说也是一个新鲜事物啊，就是刚刚出现的这种，大家觉得这种庞然大物特别能代表这个一种未来的发展科技这种，所以莫奈对这些东西也很关注啊。然后他呢当时已经是这个就是经过几次印象派的展览之后呢，他已经在这个有一定的知名社会知名度了，然后大家对他也都就是人脉相对来说就打开了一些，所以他想画什么的时候可以是比较容易获得这个支持。 啊，火车也可以停下来吗？这也太随意了。可能那个时候火车还不是一种就是特别精密和重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蒸最主要应该还是蒸汽火车、 啊、 它还是应该是走的比较慢的那种、 啊、 就是狂快。其实它不停下来就是它刚刚启动的时候那个速度也是不是特别快的那种。 嗯，所以根据李卓刚才介绍，其实这个展区实际上根据莫奈的人生进程还有他画作的进程来进行展示的哈。 是的、嗯、 那我们来说一说吧，其实朋友们对于这个莫奈这个人还是非常关注特别感兴趣的，因为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过，莫奈的一生其实还是比较坎坷的，而且也有很多的这个戏剧性在里面哈。首先是他的这个童年就不算是非常的这个顺利，或者是说过的是特别的那种现在说无忧无虑的童年，不是这样的童年哈。而且刚才也说到画画是从漫画起家哈。 嗯，其实莫奈的这童年呢很像我们能够印象中的那种大师的童年，就是其他成绩都不太好、 嗯、 只有绘画比较出色这个。 看来天才都是在某一个方面特别的出色哈。 是是，他有点偏才，就是其他的地方都其他学习都不太好，然后这个但是就爱画画。 嗯， 然后刚才这个李卓提到的那个不丹呢，其实是也是法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有名气的画家、 嗯、 啊，他跟这个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是特别好的朋友。 嗯， 然后这个库尔贝晚年就是被流放到瑞士啊，然后这个他们这个不丹和这个莫奈还去那边看他。 嗯， 所以就是说从整个这个绘画史的这个系统来看呢，就是莫奈早期接受的这个画漫画的这个教育也好，还是他自己的这个爱好也好，和他遇碰到不丹之后，这个不丹对他的这种影响，因为不丹是擅长画广口、画海水、画写生，然后他跟库尔贝的那套写实主义是一脉相传的， 嗯、 所以其实莫奈本身也具有非常好的造型的能力和这个功底， 嗯、 不像有些人说印象派是不是就因为画不像所以才画成那样， 嗯、 啊，他实际上有非常好的这种写实的功底，然后转向了另外一种方法。 嗯，他只是画的这个方式不同，人画的还是挺像的哈。 对对， 要不然你用这种更加抽象的方法，你怎么能让人看出这是什么呢？是吧？ 对对对，啊、 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这样我们再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请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答对多一点，朋友来这个抽奖拿到这个票啊。 莫奈的光影世界，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 3.0 正在中华世纪坛进行中。游走在莫奈的光影中，您可知道莫奈笔触背后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展览，走进莫奈的光影世界。来看第二道题，莫奈晚年深受一种疾病的困扰，是什么疾病呢 ？A. 耳聋 ，B. 白内障 ，C. 抑郁症。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一家三口的套票一份儿。我们还有两道题啊，这是第二道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展览，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问题。网友饺子就说了，他说我呢看过一本书，说莫奈这一生啊只为一位女人画过像，真的是这样吗？画家不是都有好多位 muse 吗？有好多位女神吗？其实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知道，这次展厅里有一个板块就叫邂逅爱情，是吧？说的其实就是这个莫奈和他的挚爱卡米勒的故事，是吧？ 是， 嗯， 莫奈说他一生只为一个女人画像，其实不是特别，就是字面意思来讲不是非常准确，因为其实在那个他的第一任妻子卡米尔过世之后，他也有画过他的妓女的画像，但是那张画是和卡米尔是基本上同一个角度，然后也是撑着阳伞，而且脸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其实他还是用这种方式再来去怀念他的亡妻、 哦、 所以我们就说他一生只画一个女人、 嗯、 是这个角度来讲他一生只画一个女人。 嗯，把他这个坎坷的爱情故事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嗯，二位还谦让一下。 谦让一下，那我先来。因为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撑阳伞的女人，那是莫奈非常有名的一张作品了啊。对，因为他呢实际上从准确的来说，莫奈一生进入过莫奈这个绘画这个中的女人应该有三位。 嗯 啊，一个是他的这个卡米尔。 嗯 啊，这是他的第一任夫人。那么他第二任这个夫人爱丽丝呢，其实也在他画面中出现过、 嗯、 而且呢他专门起名过 致爱丽丝啊，也有这样的作品。然后第三个女人就是她刚才说的妓女，就是她的实际上是爱丽丝带来的女儿，就是她的、这个爱丽丝带来这个女儿，或者说后来就她的关系有点复杂，后来她又嫁给了莫奈自己亲生的儿子，所以她实际上又是莫奈的 儿媳妇儿啊、 对，在晚年的时候，基本是她来陪伴莫奈进行这个创作，进行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作为莫奈的一个生活和创作的助手出现的。那么这个他的还是说回他的爱情故事哈，这个、这个卡米尔呢，应该原来是这个巴黎的一个模特，他出身呢家庭出身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自己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在巴黎做模特，然后就是收入是比较高的，这个谁呢？莫奈呢是属于这个穷小子一个，这个当闯巴黎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钱，那时候主要靠他的那个同学叫巴齐耶来接济他，他同学是比较有钱的，经常接济他，然后他碰上这个卡米尔之后呢，就给他画像，两个人就迅速的就坠入爱河了，然后他为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作品，就是，最初的像最有名的那张应该叫绿衣女人，那个是他最早用他创的，大概在1866年或者67年的时候，就是就很早了。你想他1872年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印象派的展览，就是莫奈完全没有名气的时候给他画的这张作品，然后呢，他们这个就是很不幸，这个他的夫人，那个夫人呢就，1879年呢就死于肺结核，因为当时的这个医疗条件还不是特别好，就是这种稍微一点小病就能置人于死地啊。 这个在那时候算是大病了， 对，在当时算大病了，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啊，这个是他的第一任的这妻子，第二任妻子呢，实际上呢是他的一个资助人，第二任妻子是一个就是有夫之妇，而且他这有夫之妇呢，他们是一个贵族，就家里是比较有钱，他一直资助莫奈，然后呢，后来这个贵族他们家呢就是生意败落了，然后这个夫人。就跟莫奈搬到一起去了，爱丽丝就跟他搬在一起，一直在照顾他，然后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直到他有孩子出生了，才结的婚，然后他那个爱丽丝也是就是遵守那种贵族的传统，直到他的那个丈夫，因为他跟他丈夫失散了，后来确切的知道他丈夫死了之后，才嫁给莫奈。 哦，这样的。这是他的这个第二任妻子， 所以他这个整个感情生活也还是比较 坎坷哈， 可以编一部电视剧的， 还真是，所以说真的是不太容易。那他刚才说他童年，他这个画画是从漫画起家是吧？ 对， 那个时候他是为什么会从这个地方起家呢？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呢嘛，他大概5岁从巴黎搬到这个就老家，然后在老家那个时候海边嘛，他小时候的兴趣可能就只有绘画，刚才我们讲过了，他其他成绩都很差，然后呢绘画呢，但是他的那个其实说他和这个 木炭漫画是吧， 对，说他和这个不丹学绘画呢其实也不是完全准确，就是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不丹看到了他的画，就是他的画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的，就是当时就能卖的，就是在那个一些小展览里边就给谁挂了一张漫画像，人大家觉得不错就买走了这种，所以不丹是看到了他的画，觉得这个小孩挺有灵气的，然后不丹呢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不丹就说，那你现场画的东西具有生动性，这和你在画室里是不一样的，就大家知道印象派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从古典主义来说，他突破的那种从画室要布光那种，他要找这儿从自然光中寻找这种景象嘛，所以不单实际上给他的这个感觉就是对莫奈的教导，就是说你当场画下来的东西是最具有生动性的，你一定要走出画室，你要走到自然中去，所以这个对幼年的这个莫奈来说从小也就奠定了这种基础。 那么我们编辑去看了这个展览，说这个展馆里头打造的是一种沉浸式的这个小剧场哈，比如说刚才二位说到的他和他的这个妻子叫也有叫卡米尔的，也有叫卡米勒的，翻译不太一样哈，和这个妻子这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这里还有音乐配合现场是吧？ 对，是的 啊。那么莫奈的笔下他这位妻子的画有哪些呢？就是除了撑阳伞的女人之外， 还有是穿和服的卡米尔，那幅画也比较有名。还有是在草地上的卡米尔，但那幅画的名字好像是草地午餐。 对，那幅画叫做《草地上的午餐》。大家知道马奈有一张非常有名的作品叫《草地上的午餐》，其实构图和这个整个感觉和这张作品都很像。 嗯， 啊，实际上这是莫奈向马奈致敬的一张作品，但他把里边的那个女主人公也画成了这个卡米尔。 嗯，哎，其实印象派的话，应该他们还是风景画比较擅长一些，人物画并不是他们的这个优势，是吧？ 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就是我们一提到印象派的人物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先提雷诺阿，因为雷诺阿是印象派中以人物见长的这样一个艺术家。 嗯， 那么还有呢，就像德加，就是他是专门画舞女，也是以人物为主的。那么印象派的人物呢，其实在和古典主义的人物比起来呢，他第一，他追求的不是那种静态美。啊，他追求的是那种动态，就是无论是那种草地上的午餐呀、啊、还是比如说像雷诺阿画的那个建筑磨坊的舞会啊等等，这种呢它实际上都是人在一个光影下跳舞的动作的中这种瞬间的状态的一个捕捉。 嗯， 啊，光影对这种瞬间状态的一个影响。那么他的这种人物画呢，实际上就是和风景画看起来呢就是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人物画的创作更追求人物的动作，追求人物的这种和自然的一个融合。 嗯， 啊，它和古典人物画中有区别，和这个风景画呢，我觉得从光影的运用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 嗯， 啊，但是从这个形象描绘的这种表现内心的这种和古典中又有区别，所以印象派的人物画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吧。 而且我记得以前田先生在我们节目里说过，他们的人物画有就是好像在风景里头的一个小小的人物，他有的时候不会很清楚，是吧？ 对，我们先看莫奈刚才画的那个垂杨伞的女人，就是她脸部都很模糊，看不见脸，就是大家感觉好像实际上是莫奈的对这个事场景的一个回忆 啊、 特别像是一种就是梦境中那种感觉，就是残缺不全的然后碎片的那种回忆出现在这样一个画面之中。所以你想，一般来说我们从古典的那种写实人物来讲，就是说我们画一个人怎么可能不画脸呢，对吧？但是印象派就可以这么来做，而且让人感觉这个虽然没有画脸，但这个人就是他心中的那个卡米拉。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莫奈的这个作品呢，他的这个光影渐长的这些风景的这个作品呢，这次应该说是展示的重点哈，一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朋友们如果想看到这次这个展馆现场的一些图片的话，您也可以发送莫奈这两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好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稍后节目还将继续，在这里呢也要给朋友们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一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下周一是一个特别的节目。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庆祝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幅幅历史画面，一件件英雄遗物，带领我们穿越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油画八路军东渡黄河，白求恩使用过的止血钳，新四军战士用过的旧挎包，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英雄军民的故事却在这些文物中被铭记。这些文物背后有着怎样的抗战故事？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在重温历史中前行？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到军博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见到金章，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次展览里头有一个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官方客服品专区。那您知道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哪类艺术品是比较有名的吗？收藏古人类艺术品，收藏东方艺术品，还是印象派的艺术品呢？知道的话也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 3.0 的一家三口套票三张了。好，我们的编辑数出来，第二道题第11位答对的朋友是叫熊小珍，也是我们的一位是新朋友，我们编辑看了一下说，好的，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正在这个中华世纪坛举行的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也来再一次了解莫奈。那么，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展览现场的一些图片的情况，您可以发送“莫奈”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给您做了一个链接。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在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的音视频直播那个按钮里头，您点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另外，我们也在新浪微博进行直播，您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啊，“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的情况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聚城网的项目策划李卓，还有我们本台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一起来聊。那么，我们的微信上有一位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心宽体盘，还给我们发了一幅图片来。那么他说呢？他说，这个嘉宾好，想请教一下你们怎么来欣赏那幅超大幅的睡莲。他说的是在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看到好多人静静的坐在那儿仰视。他说我身边就有一位女士泪流满面，掩面抽泣，令人唏嘘不已啊。但是刚才我先跟二位交流，二位说这不是在大都会是吧？ 嗯，起码不太确定吧，因为我也去过大都会，也去过菊园，好像大都会确实没有看到过这幅作品。 对，是在菊园是吧？ 啊， 在菊园 啊，反正甭管是哪儿吧，就是他那幅超大的睡莲，就看画能看到这个，看风景画能看到感动。 嗯，其实这个莫奈的睡莲呢，应该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品了。据统计呢，大概睡莲应该全世界现在现存的有250多张。就是他还是画了很多睡莲的，大幅小幅的，有画在木板上的，有画在这个布面上的，各种。那么，我们其实在近距离的看睡莲的时候，会发现他那个睡莲的那个颜色的层次啊，是非常的丰富的。远处看去这张作品呢，它是朦朦胧胧啊，就绿色，然后白色等等啊，这种很朦胧的颜色。但是你近距离看，会发现它那种绿。下面会有大概4层到5层，然后那种白大概也得有7、8层。我看过一些资料说，莫奈画睡莲的时候基本上要画10几遍，就是它的色彩可能要堆积10几层之后，所以你会从它那个色彩的堆积之中看到它对这个光的一个理解，就是他认为，比如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光是由不同的颜色的这个波谱来构成的，那他会认为这个光是由什么样的颜色，之后他会用这几种颜色去调和这种光。啊，它有这种实验的方法。那么睡莲又是它成熟期的一种这个对创作，所以它的这个睡莲中，第一从技法的层面，从这个感情的层面上来说，它都是莫奈对于印象派对于光线理解的一个经典之作。另外呢，就是从情感上来说呢，就是莫奈对他那个小花园是情有独钟。他基本上，我们在做上次节目的时候就谈过，就是莫奈他是个隐士，中年之后基本上是个隐士，躲在小花园里不出来了，就在那个吉维尼嘛。然后所以他对这个小花园是倾注了很多的感情的。那么他从这个绘画之中呢，也是把这种感情倾注到这个睡莲的这个睡莲的描绘之中。 睡莲的描绘中。 啊、对对对。所以能够理解说有的观众坐在这个画作之前泪流满面，他可能从这中看到了莫奈的那颗隐逸的心吧。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第二题的答案是莫奈他受到这个白内障的困扰，刚才田老师也一直还那个坚持着 没有剧透，对对对， 非常棒。然后说莫奈晚年几乎都是失明了是吧，因为白内障的这个困扰看得很不清楚还在作画。网友翟小草就说，是不是因为他白内障看不清楚所以画在 朦朦胧胧的，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猜测。 我们刚才介绍过，就是说把他这个时候的阶段叫做他这个创作的自由阶段啊，因为这个实际上呢对跟他晚年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晚年的，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他那个爱丽丝给他带来的那个女儿不顾他的反对嫁给了他那个前妻生的儿子。这样的话呢，这个两个，因为当时莫奈很反对这桩婚姻，就这两个人就搬出去了，中间大概有十几年没有跟莫奈联系。直到他那个这个儿子呢，就是是死了，就是他儿子，其实就是他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嘛，就他儿子比他先死的。那这个儿媳妇呢，其实他本身就特别喜欢，是又是原来是他女儿嘛，等于，所以他就把这个就这个女儿又招回来，这个姑娘来开始照顾晚年的莫奈。然后这个姑娘实际上 晚年他们相依为命， 对，实际上这个姑娘她也是学绘画的，然后这个画了，就是她给莫奈做助手。那么莫奈晚年的这些创作呢，就是据研究有一些呢是她的代笔。 那这姑娘还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是是，而且莫奈呢是这样，因为莫奈呢他们家还挺有意思的，他有这个，他还有个女婿是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也是个画家，叫西奥多，他就是原来是莫奈的粉丝啊，就知道莫奈在吉维尼住之后，就搬到吉维尼去，就住在莫奈家边上，然后就跟莫奈的一个女儿好上了，也是那个爱丽丝家的，结果那个女儿呢，他把那个女儿娶了，那个女儿也没多久也是过世了，然后他又娶了那女儿的妹妹，等于他是莫奈家两个女儿的这个女婿。但是他自己画画，他也是印象派画家，画的也很好，但是大家都不认他，老把他叫莫奈家的。所以就莫奈晚年的这个，就是他的影响因为非常之大，所以他的创作呢，在那个时候的，就是画的这些画，一个的是有一些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他那个儿媳妇代笔的，有一些是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凭着这种印象的那种感觉。但那个时候的创作，实际上是莫奈，我觉得，是另外一番境界的作品。 好，那么说到这个莫奈的这个人生啊，他的都很多，在他的这个画作当中，其实好像。画作当中还是比较平静的，看不出这样的波澜起伏。那么这次呢，在这个展览上很有意思，除了这个展览的这些光影作品之外呢，刚才还说有一个特设的叫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这个官方复刻品的这个专区哈。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这次展览又能看到他们的哪些复刻品呢？李卓。 这次展览这个波士顿艺术馆，因为它收藏了非常多莫奈各个时期的画作，基本上说是可以除了在法国能看到的最全的一个博物馆去收藏莫奈的画作，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跟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签了合作协议，有一个它的艺术复刻专区。那里面比较有名的画作就是之前刚刚也提过的那个穿和服的卡米尔。这幅画是大概画于1875年，也是关于卡米尔画作最为广为人知的一幅画。因为这幅画是非常有日式风格，也说明了当时日本的画风，尤其是浮世绘对印象派的一个影响。他这个画里边卡梅尔身穿非常漂亮的一个红色的日本和服，然后手里拿着折扇，背景里面还有很多的日式的扇子，所以就是很多人都很感慨说莫奈很痴情，一生只画一个女人。但是其实站在女性的角度，我们觉得卡米尔也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因为能看出来她作为一个女性对丈夫的这个爱和一个职业模特的专业精神。那个画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就可以想象卡米尔要在那儿站很久，而且她的那个姿势其实并不是很舒服的一个姿势， 不太好拿。 对，她卡米尔因为之前做过模特，所以莫奈的很多好友其实也画过她的画像，包括雷诺阿也是，但是他笔下的卡米尔就是非常闲适优雅，就是很有贵族范儿，就是贵妇的那种感觉。但是所以之前看蒋勋老师的那个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莫奈画里的卡米尔就是感觉在受罪。 这个模特太不容易了哈。 对，是。所以除了卡米尔，还有就是莫奈的睡莲、甘草堆，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也集中画了很多幅鲁昂教堂。鲁昂教堂其实是一个很壮观的教堂，但是莫奈他画的鲁昂教堂就非常奇怪，他没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整体全部，他每幅画都是很细节的，他就是很追求不同时间段鲁昂教堂的一幅画，比如说他的早晨、他的中午，还有他晚上不同光线，然后都是一个局部。这其实就是跟他画甘草堆一样，他甘草堆是画了很多幅画，就是有春夏秋冬各个时间，所以就是我 我们也可以说莫奈就是一生都在追求光和影。 嗯，说到他一生都在追求光和影，网友 LK 说，我以前学画的时候看莫奈的甘草堆和莫奈的教堂要用不同的光影区分出来，觉得那个时候人画画画得好认真啊。刚才呢其实田先生跟我们说过，印象派的画就是这样，早中晚用不同的光影去体现哈。 是的， 所以看莫奈的画其实那我们重点是看什么，就看他这种光影的这种变换吗？ 我给大家总结两句话。 嗯， 那个如果去看莫奈或者看印象派的原作的话呢，应该近看层次和笔触， 嗯， 远看朦胧和情绪。 这个话总结得很有意思哈。近看 层次和 笔触， 因为它的那个颜色都是很多、很多层堆出来的，它不是说一个颜色。因为大家知道印象派，其实从更广义上来讲，印象派还包括这个后印象派和新印象派。 嗯， 那么后印象派就是这个塞尚、梵高和高更，新印象派是那个修拉。那么新印象派里边就是把这种色彩堆积就发挥到了极致。 嗯， 它实际上是那个用一个点一个点的点彩来把这个色彩的光线来表现出来的。 嗯， 那么我们看印象派的话，像看这个莫奈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它的近处可以看它的那个层次， 嗯， 看它的这个笔触， 嗯， 那么远处呢，拉远的距离来看，朦朦胧胧一片，它的这种情绪，它的颜色实际上传达的是一种情绪， 远看情绪和感觉是吧？ 远看朦胧和情绪， 朦胧和情绪，还挺有意思的。网友石林涛说，我看过有一些这个多媒体的展览，他会就是模仿一幅画家的笔触画出一幅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想问一下，这次咱们有没有？因为咱们这次也是以多媒体的形式来展出嘛。 我觉得我们展真的是什么都有，就缺这个、 是吗？ 但是我觉得绘画的就是画家绘画这个过程应该就是一个谜，就跟魔术师一样，他是不会跟人去分享怎么画画，就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 好，就是有一些什么样多媒体的展示过程呢？ 他我们就是用光影来最大的还原出他的那种浪漫主义，比如说他的那个莫奈的那个花园会有水波粼粼啊，然后他的那个垂柳会有风吹过来的感觉，就是让你置身在其中。而且他 就是五D花园是吧？ 对。 哎，为什么是五D 啊？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各种观感来去尽量去还原，比如说我们现场会有香氛让你能感受到它很香、然后还有蝴蝶在飞，就能看得到，就除了美丽的画还能感觉到自然的 视觉， 对， 触觉、嗅觉， 对， 还有听觉是吧？ 对， 音乐，还有 音乐，包括我们现场还有导览。然后那触摸的画的时候，我们现场还会有一个画的架子，你可以拿画笔去画，包括小小莫奈里面有很多跟触觉相关的，用手去拿球来砸屏幕啊，这些各种各样的 啊，就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互动是吧？ 对，是的。 如果朋友们发送莫奈这两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呢，看到我们推送的图片会看到有这个有19世纪欧洲火车车厢的装饰是吧？这个刚才其实节目一开头您也说过，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应该说对于莫奈来说对他很有意义的一个东西是吧？ 对，因为火车是19世纪工业文明最为代表的一个产物吧，也是它其实现在看来除了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工业文明，也是一个人文空间之一。哎，田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火车当时是速度很慢的，那它这个就解决不了非常远距离的一个交通，所以但是对于生活在法国尤其是巴黎的人，他有了火车之后他至少可以去郊区玩了，所以其实是改变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可能是中产阶级，他就可以去出去玩，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野餐，就是更多的和自然去亲近。所以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然后让莫奈觉得不应该是在画室里面去闭门造车，我就应该我的画应该是去展现生活的，所以他画了很多幅风景画，也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人们就是评论界不接受他，但是人民群众还是很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很贴近生活。所以火车对莫奈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产物，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大背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物，所以我们觉得是非常有代表作的、就是、 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场景在那儿， 对，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那个时代背景，然后可以更好的去 进入到十九世纪开始这段旅程。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也对于这个艺术有着间接的很大 影响。对，而且莫奈实际上就是说点题外话，莫奈实际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出生在1840年，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区分近现代和古代的一个分界线。那么在西方艺术史上，这个现代艺术和古典艺术区界也是由印象派的出现开始的。所以我们非常就是当时我们在学艺术史的时候，我们说要记住几个人的朋友圈就可以了解大概西方艺术史的一个脉络。那么莫奈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从印象派开始西方艺术就记住了现代艺术。 他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人， 对，所以火车这时候对他来说正好是那个时代一个最有典型的标志。 哦，应该说是那个时代有火车出现，一个改变了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视野。 可以说这样说吧，相互的啊。 对，网友赵克斌说，我暑假带孩子去过一次了，打算再去一下，说小朋友还挺喜欢的，也有比较多适合小朋友的活动哈。 对，在那个小小莫奈的展区里面有很多互动活动，可以拼图，然后还可以在屏幕上算数。我们也现场会提供画纸，就是可以 DIY 自己的卡通形象。包括我们那个莫奈的池塘里面，那个是可以通过点击投影下面的物体看到更丰富多彩的莫奈池塘。还有就是之前说的把球丢到屏幕上就会显示出英文，然后丢到屏幕上也可以把屏幕的那个灰给去掉，就是其实是一个 teamwork， 就是小孩子们可以一起，你摔这块我摔那块，最后就会把莫奈更完整清晰的画给还原出来。所以其实是又可以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去交友结伴，也是很好的亲子时光。 好，来给大家说一下这次这个展览的这个时间信息啊，门票啊，还有交通这些吧。 好，我们的展览时间是7月21号到10月7号，周二到周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周一休息。地点就是在中华世纪坛。票呢就可以通过剧城官网买，然后没来的同学要抓紧时间，因为也快了。展览主要分为主展和小小莫奈展，两个展都是单独售票，我们也会有套票组合，还有家庭套票，一家三口的都可以去买套票。在官网上都有详细的票价。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平时接待的观众还是很多，尤其是赶上节假日的时候，所以带孩子的观众要注意孩子的看护。另外就是我们现场有配到讲解，会详细的介绍一下展区的这个作品，所以希望大家观展的时候可以轻声观展，让讲解员可以给大家更好的去讲解，让更多的人能听得清听得到。 中华世纪坛应该是坐公交去更方便一些哈。 对，坐地铁的话可能要走个7-8分钟这个样子，开车也可以，开车停车场的地面停车还是挺多位置的。 节假日特别难。 对，节假日时会比较难。 是，来，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我们先来选一位第三题幸运的朋友吧，让我们编辑一边数着，我们一边来公布答案。二位商量一下，看我们第三位选第几，给第几个幸运的朋友。 14，莫奈生日11月14。 好的好的，没问题。 莫奈的光影世界，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3.0正在中华世纪坛进行中，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展览。波士顿美术馆以收藏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轩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等，其他绘画藏品也十分丰富，有提香、伦勃朗、鲁本斯、雷诺阿、保罗塞尚、梵高等的作品。这次莫奈展携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特设莫奈藏品复刻品专区，21幅莫奈作品展示，让你一饱眼福。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的答案也已经公布了。第14位答对的朋友是赵科斌，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今天呢，这个田先生和李卓二位来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莫奈的故事。那么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对于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好的艺术启蒙和熏陶。大家可以在这里了解莫奈感受光的 追随者的魅力。现在呢也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希望大家多去看看各种各样的展览，或者去大自然走一走，像艺术家一样发现一下生活当中的光和美吧。好，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 嗯，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一个精彩的特别节目。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庆祝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幅幅历史画面，一件件英雄遗物，带领我们穿越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油画八路军东渡黄河，白求恩使用过的止血钳，新四军战士用过的旧挎包，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英雄军民的故事却在这些文物中被铭记。这些文物背后有着怎样的抗战故事？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在重温历史中前行？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到军博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今天是月末冲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 是， 如果下个月中秋节您需要礼尚往来，又或者您也觉得今天15块钱不到一级品蛋干海参非常心动的话，那现在就得抓紧时间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最后一天享受到买三盒送一盒的优惠，最后一天享受到免费赠送的锅具三件套，最后一天的月末冲量，您听到就别错过了。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块钱的鲜鱼鲜蛋干海参，除了可以享受到单盒裸价699之外呢，您订购三盒我们就多送一盒。 是的，等于说原价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2097元，划算到每盒海参呢是524，每头只划算15块钱都不到了。而且呢，现在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活动只有5分钟，优惠只此一天。一旦错过了今天的福利，也就意味着您最多只能按699元的单盒裸价来订购了。4007106108，4007106108。 3920的朋友说，第一次订购的时候呢，就是699一盒的价格，就是啊想尝尝看的，没想到呢姥姥特别爱吃，说啊没有骨头，嚼得动又很鲜美。那今天算下来呀、这每一头的价格只划算到10来块钱，长期吃呢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对， 还有手机尾号0072的朋友说，12块钱一头的海参价格是不贵，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的海参卖相怎么样，能够送人吗？ 在这儿呢一定要和您说清楚了，鲜鱼鲜的海参呢是不一样的，就像土鸡蛋啊，长相也不好看，不是化肥的作物，长得也挺磕碜的。那自由生长在大海里的野生海参与海底的礁石珊瑚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再加上传统的蛋干生产也没有那么多的猫